攻读德撒洛尼后书第一章。保禄和希尔瓦诺及蒂茂德，这书给在天主我们的父及主耶稣基督内的德撒洛尼人的教会，愿恩宠与平安由天主父和主耶稣基督赐予你们。弟兄们，我们常该为你们感谢天主，这真是相称的，因为你们的信德大有进步，你们众人之间彼此的爱德更为增进，以致我们可在天主的各教会中为你们夸口，因为你们在所受的一切迫害和磨难中仍保持了坚韧和信德。这正是天主公义审判的明证，好使你们看得天主的国。你们也正是为了这国才受了苦难。既然天主是公义的，必要以苦难报复难为你们的人，却赏你们受难为的人同我们一起安宁。主耶稣由天上协同他大能的天使显现时，要在火焰中报复那些不认识天主和不听从我们的主耶稣福音的人。这些人要受永远丧亡之法，远离上主面，远离他威能的光荣。当他在那一日降来的时候，要在他的圣徒身上受光荣，在一切信众身上受赞美。你们也在其中，因为你们确信了我们的证言。为此，我们也为你们祈祷，求我们的天主使你们相称他的召教，求他以德能成全你们各种乐意向善的心和信德的行为，好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名字在你们内受光荣，你们也在他内带我们的天主和主耶稣基督的恩宠受光荣。